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贺文慧，来自北京，很高兴今天在北京图书大厦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诵读的篇目是故城门前。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有门不用开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早晨黑夜还要流浪，我们把六弦琴交给他，我们不走了，我们需要土地，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我们要乘着它度过一生。土地是粗糙的，有时狭隘，然而它还有历史，有一份天空，一份月亮，一份露水和早晨。我们爱土地，我们站着用木鞋挖着，门也晒热了，我们轻轻靠着，十分美好。墙后的草不会再长大了，它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天中午11点为各位准时放送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周末，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么在今天的流行安静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为大家集中展示的是我们的听众发来的翻唱作品哈。那么在前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向大家征集翻唱作品，很多听众呢也是非常的热情，都纷纷发来了自己的大作。那么从这周开始呢，不出意外的话，每周我们都会有一天节目的时间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发来的翻唱歌曲，还有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继续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 关注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北京文艺广播。那么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把成品音频或者说是链接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发给我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分享的第一首歌就是由孙小天翻唱的《奇妙能力歌》。那么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呢，都是由民谣女歌手陈丽来完成，原唱的也是她。在很多人看来，这也是陈丽流传最广泛的一首歌，歌曲呢收录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如也》当中。但是呢，之前这首歌就已经很火了，网上呢有很多歌迷对歌曲的内容进行过分析，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这首歌火呀是必然的，因为它从很多个方面都迎合了大家的审美。首先呢，从歌词格式上来看，每一段都很一致，而且呢词中用了大量独特优美的意象，比如暴雨、黎明、沙漠、气泡等等。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这首歌成功的抓住了文艺青年或者说伪文艺青年的点。这首歌呢推出的时候呢，陈丽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歌手，而且呢这首歌的任何一句歌词都可以拿来当空间签名，哈哈哈。好吧，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听众孙小天翻唱的《奇妙能力歌》。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经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火炮燎原，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拒绝更好更远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变成你。 奇妙能力歌，来自我们的听众孙小天的翻唱。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由我们的听众小明仔翻唱的《小幸运》哈。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一首2015年的爆款歌曲，那么作为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随着影片在国内热映，这首歌当时也掀起了一轮全民翻唱的潮流，甚至呢在后来2016年的超级女声海选比赛当中，这首歌被翻唱的次数位列第一。但是呢，虽然说这首歌非常的成功，但是并没有能拿下当年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以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啊，这个事情呢让很多歌迷是大呼失望哈。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由我们的听众小明仔翻唱的《小幸运》。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生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眼， 小幸运，来自我们的听众小明仔的翻唱。那么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呢，在当年也是一个热门歌曲，由咱们的老朋友 Bernie Shelley 翻唱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在今年歌手节目当中话题度超高的美妆歌手张韶涵。记得年初呢，这个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几个歌手的妆容，尤其是张韶涵，硬生生的把这个音乐竞技类节目变成了一档美妆节目。每一期播出之后呢，微博上总会有大批的网友讨论张韶涵的妆发，甚至不少女性朋友说新年愿望是要一个张韶涵的化妆师。不过呢也有失误的哈，比如说2月9号那一期，张韶涵的发型就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齐头帘的刘海实在是和前几期的造型没法比，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个呢，以为她呢要唱甜美的校园歌曲呢，结果发现唱的是一首带京剧色彩的歌，哎呀，那个造型和曲风确实是不太搭配哈。好吧，我们来听我们的听众 Bernie Shelley 翻唱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咚，将你告白的声音当作一支狠琴，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亲手的关心。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 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咱们的流行安静环节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我们的听众最近发来的翻唱作品，当然了，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把各位的翻唱大作来发给我们啊，把您的作品呢可以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给我就可以了。也欢迎各位呢关注新浪微博的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北京文艺广播，或者荔枝 FM 上关注深海，那就是我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听众 Sonia 发来的啊，歌名呢有点长，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这首歌呢是钟汉良和唐嫣主演的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插曲，由高山创作并且演唱。其实呢这歌一开始的名字呢非常短，就叫 To April。这儿的 April 呢不是四月，而是他上大学时最好的一个朋友的名字。当时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呢，高山刚刚入学北大，而作为电视剧插曲发行的时候呢，他已经毕业很久了哈。后来呢歌中的主角 April 也在微博上现身留言说，哇，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按下播放按钮之后的感觉就像是他乡再遇故人，从各个角度来看到过你的表情和你的心事，连带着18岁时的种种回忆全都有鲜明的翻腾起来哈。现在呢似乎不会再担心谁把谁抛在了后面，相信虽然我们各自在不同的远方，但看着的仍然是同一个更大的世界，新名字也很好听，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我们的听众 Sonia 翻唱的这一首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你给我了一个微笑，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换你，你让我有心跳，哎呀我有什么办法也叫你神魂颠倒。你的眼睛在笑，我望着这中了毒药就快要受不了。你的声音在绕海，它自动循环特效，有没有曾听见可以 stop。 我们还有走很长的时间， 感受阳光洒落肩上的夏天，整个世界涂着金色的秋天，飘雪的冬天。也许想着未来的事情太遥远，你继续环游世界也很难实现，但你出现在我身边，这是我可以遇见的最大的惊艳。我本来是很冷漠的，为什么会一下就被你的眼神打倒？我原来是很聪明的，为什么会一见到你就丢掉大脑？你知道我很淡定的，为什么现在睡着觉都还在偷笑？你明白我很独立的，为什么现在变得 Oh no 无法思考？我们还要去更大的世界，千万不要把我摔在你身后边。我和你要去温暖新鲜的春天，感受阳光洒落肩上的夏天，整个城市涂着金色的秋天，飘雪的冬天。也许想着未来的事情太遥远，一起去环游世界也很难实现，但你出现在我身边，就胜过什么五彩缤纷、轰轰烈烈、风风火火、花天酒地的世界。 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由我们的听众 Sonia 翻唱。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高山。那么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Breeze 陈翻唱的下雨了。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薛之谦，当初呢被收录在迷你专辑绅士当中，后来呢又被收录到了初学者专辑中。不过呢相比之下，这首歌一直没能受到太大的关注。绅士这张迷你专辑中一共有三首歌，一首绅士，一首演员。这两首歌呢当年都算大热，完全将下雨了这首歌的光芒给完全掩盖了。那么而在专辑初学者当中，这首歌被列在了最后一首，加上低音太多也很难翻唱，所以说相比之下呢并不是特别的火。当然我是说的是相比之下，那么我们的听众高手还是很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由我们的听众 Breeze 陈翻唱的下雨了。那么在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的节目继续。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集中展示的是由我们的听众翻唱的作品，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发给我们。您可以把作品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就可以了。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偷偷的下雨的时候，月亮偷偷的慢慢的，街上的人群慢慢安静了。我在想你，可以不必掩饰了，那雨会停的，就随你去了。雨还在下，像在说话，它敲我的窗，叮叮当当。恋爱的季节，勉强不如放下。雨还在下，你听得见吗？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流行 ING 环节当中要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最近我们的听众们发给我们的翻唱大作。那么也是继续欢迎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能够把您的翻唱大作发给我们，把您的作品或者说是链接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欢迎各位最牛的翻唱。那么在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由听众金小林翻唱的《外面的世界》。这歌呢，相信大家太熟悉了哈。齐秦是原唱，当然了也是创作者。当初呢，齐秦有过一段懵懂无知的少年时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这样的经历，代价呢就是被送进了少管所，在里面呢反思了3年半哈。不过呢，那段时间齐秦迷上了音乐，并且迷上了吉他。这首《外面的世界》就算是他的初学作品，也算是他在少管所时期的一个心声了。毕竟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开玩笑了，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听众金小林翻唱的《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外面的世界，来自我们的听众金小林的翻唱。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用的应该是 Moonway 版的伴奏。不得不说，这首歌确实还是传唱度很高哈，这么多年被太多太多的歌手都翻唱过。不知道那么您最喜欢的是谁翻唱的版本呢？那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是我们的听众三儿翻唱的《成都》。哎，没错，原唱就是赵雷的那首《成都》。这首歌的成功之处呢，在于赵雷对于细节的处理。歌词呢，刻画了很多有关成都的细节，比如说出现了玉林路，对吧，等等熟悉的地名，还唱到了很多摇滚民谣音乐人心爱的小酒馆，比如说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等等，这样的歌词也引起了很多成都当地人的共鸣，也勾起了网友对于成都的回忆还有憧憬。那么这种呢，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在不经意间击中了聆听者的心房。那么我们的听众三儿翻唱的《成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分享。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歌名比较奇怪，叫做《下一站》。哎，是不是有人以为是《下一站天后》呢？那您就猜错了哈。这首歌的名字叫《下一站茶山流》啊，是不是很接地气哈？那翻唱这首歌的朋友呢，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叫路易斯特。这首歌呢，原唱的是房东的猫组合以及呢安莱宁，收录在安莱宁的迷你专辑12当中。和赵雷的成都一样呢，歌曲当中也是穿插了很多武汉茶山流及周边的地名，还有很多生活中的小细节。不知道有没有武汉的朋友正在听咱们的节目呢，这首歌是否能够引起你的共鸣呢？一起来分享吧，由路易斯特翻唱的《下一站茶山流》。 四个四季，仿佛一切都还在原地谈笑间，却多了分离。终于这一刻来临，我们要各奔东西。那么这一站，去角落还是心爱的店？伤感的话不用说，忧愁的泪不用流，请往前走，不要回头。南湖大道的雾散吧，总会被奔驰的汽车代替啊。但那永不的一小时，是最美丽的虚度年华。熬不完的酒草茶，也会有别人走过你我的眼睛啊。如果世界真那么大，我就从这里出发。 下一站茶山流，翻唱的是我们的听众路易斯特，原唱的是房东的猫组合以及安莱宁。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听众普先生翻唱的带你去旅行。不知道有多少忠实听众还有印象哈，咱们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期节目的话题是2017最火的中文歌。其实呢那一期节目当中是想跟大家说说这首歌的，但是因为时间缘故没能实现。这首歌的原唱呢叫做校长，是一个网络红人，而这首歌的地位和我们不一样是不分伯仲。 不过呢，带你去旅行的歌词在后来被无数网友吐槽，尤其是副歌那一句，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很多网友表示，这一群写歌词的真是为了押韵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哈。然后呢，网友就把歌词改成了，我要带你去浪漫的索马里，然后一起去广岛和长崎。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普先生翻唱的带你去旅行，也是继续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翻唱大作发给我们，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集中的为大家一起放送。作品呢可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我是英超，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内容呢依然是由我为各位带来的忽必烈大帝，拜拜。 大家好，我是生产五部聚丙烯装纸的朴国峰，祝大家新的一年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今天装你的特别着迷，哦我说 baby， 出门前换上新的心情，哦我的 lady， 你喜欢有小情绪，像晴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得紧紧，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我特别喜欢迈克尔密和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心爱的你不必太过积极，一句句繁华的伤害了北京，爱由云南的那里保留着回忆，这样才有意义。特别着迷，哦我说 baby， 出门前换新的心情，哦我的 lady， 你喜欢有小情绪，像晴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得紧紧，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克尔密和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积极，一起去繁华的伤害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保留着回忆，这样才有意义。